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6日新增3宗本地确诊个案，16处纳入强检公告， 追踪发现3名带变种病毒外佣曾共同聚会， 网上流传天水围女生被欺凌片段，警方拘捕两名中学年5月6日新增3宗本地确诊个案，16处纳入强检公告， 追踪发现3名带变种病。 2021年5月6号来到星期四，你听的是千禧年代，看的是在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早晨各位，我是萧乐文。昨天就再多6宗的确诊个案，包括是3宗之前公布过的初步确诊个案，包括在东涌的感染的菲佣的女雇主，在康怡花园一个40几岁的外佣，还有就是在薄扶林豪峰的38岁的菲佣。加上这3个个案，现在在社区那里找到的一些嘅变种病毒个案已经有成10宗噶啦。之前一路都唔肯定佢嘅感染途径嘅东涌菲佣咧，咁寻日亦都有一个最新嘅公布，就话原来早喺4月13号咧，之前第一宗喺社区揾到嘅变种病毒嘅一位男士系印度裔噶啦，咁同佢另一个嘅女性嘅朋友啦，原来曾经咧系参加过聚会嘅喺4月嘅时候，4月13号。咁聚会入边咧，当中有3个人，呢3个人咧喺4月18号啦，亦都出席过另一个嘅聚会。咁呢个聚会入边咧，就正正系头先讲到嘅东涌住嘅嗰位菲佣啦，康怡花园同埋豪丰住嘅两位嘅外佣啦，加埋呢3个人啦，咁啊揾到一啲佢哋之间嘅一啲嘅关系啊。点睇而家喺社区入边出现呢一啲嘅变种病毒个案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在电话旁边一起谈，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 曾医生，刚才讲到现在找到一些即是不同的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像有一些关系在里面。你自己现在估计了，刚才讲到那3位的外佣是不是都可能就是有一个的中间透过那3个人又去过两个不同的聚会，所以令到之前第一位在社区找到的变种病毒个案那位的印度裔男士那个的病毒呢感染了这3位菲佣呢？这个渠道是不是那个机会会大一点？ 我想其实即是当然找到这个这样的关联性呢是非常之紧要的。 嗯。 那大问题因为始终即是由第一位到而家最新即係確立呢位外籍佣工嗰個時間咧，當中咧其實都相隔咗即係起碼有兩個禮拜到。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即係我哋要假設咧，就係當中有啲嘅人士咧，其實佢已經係透過佢接觸其他人咧，都會傳播開佢身上嘅病毒。 嗯、 所以我諗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流行病學追蹤嘅同事咧，仍然要去追蹤翻咧，即係喺依段時間，即係一先一後確診，咁佢接觸過啲咩人咧？咁、我諗都要睇一睇，因為咧我哋要睇翻咧，就係、有冇機會佢延伸有第二代嘅傳播或者第三代嘅傳播啦。咁、所以點解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同埋有關方面咁緊張咧？就要追蹤翻曬依啲人咧，就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咁但係問題不可不忘記嘅咧，就係、我哋都要諗咧，就係、有冇一啲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緊依啲確診人士咧，其實咧佢哋都係被感染嘅。其實會唔會仲有一個源頭係即係有機會係導致到依啲人士咧係受到感染？即係話當然我哋希望依個係一個我哋講緊一個依條傳播鏈，我哋已經揾到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會唔會另外引申有其他嘅傳播鏈啦，或者係仲有另外一條傳播鏈導致到有依條傳播鏈嘅出現？咁、所以我諗衞生防護中心都可能。都是莫簡單睇清楚，係咪淨係 最主要係依條傳播鏈啦。咁、但係問題點都好啦，咁我諗揾得到始終都係好事嚟。 嗯，因為而家暫時就未知，頭先講到話菲傭同埋嗰位印度裔男士中間嗰、那個嗰三個人啦，係咪真係有關係咧？而家暫時唔知啦，但係睇嚟佢哋有一啲關聯嘅咁。咁但係嗰三個人究竟係咪確診咧？暫時好似都未有結果嘅。但係你自己咁睇預計係咪都可能好大機會嗰三個人係應該都係其中一個嘅傳播嘅媒介，然後可能係確診嘅？你自己點睇呢個？ 是啊，我想的而且確呢個咁嘅成數都係頗高嘅。咁、但係當然啦，就係、我哋都要知道就係佢哋個病毒基因排序係咪即係即係完全相同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都要即係、有待即係、有關方面嘅公佈。 嗱，今次有啲嘅討論就話啊，會唔會係嗰位印度裔嘅男士，即係一開始就已經隱瞞咗一啲佢去嘅行蹤啊等等咁。咁有啲討論就話啊，係咪要即係針對呢一啲人士，可能佢蓄意隱瞞嘅時候，都要有啲檢控嘅工作，做一個即係加強嗰個阻嚇力咁樣啦。你自己點睇咧？作為專家，對於成個防控方面呢一方面，係咪應該要做得再嚴啲咧？ 咁的而且確有陣時歡聚嘅時候咧，有可能有啲朋友嘅朋友會一齊去歡聚，可能彼此都未必咁認識嘅，咁未必可以即時可以即係譬如即係流行病學追蹤嘅同事去問佢嘅時候，你接觸嗰啲咩人，你可唔可以揾到佢嘅 contact？ 你未必可以即刻即係透露得到。咁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確診咗嘅人士咧。如果當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去問你接觸過啲咩人，去過啲咩地方，起碼去過啲咩地方嗰度咧，你應該要如實去透露。咁同埋咧就話即使你唔記得佢姓甚名誰，但係問題你起碼知道喂大概有幾多個人，咁可以透過啲咩途徑可以揾到呢啲人。咁我自己覺得就一定要如實咁樣去透露啦。咁當中會唔會即係佢涉及到隱瞞，即係直情連透露都唔透露去過邊個地方，或者大概有幾多人呢？嗱，依個我諗要有關方面去公布。如果真係屬於我頭先咁樣講的話咧，咁的而且確係咧，即係干犯咗有啲嘅條例嘅。因為如果咁樣的話咧，導致到隱瞞同埋導致到一啲我哋講緊呢啲高傳染性嘅疾病咧，係喺個社區傳播咧，我諗即係可能要佢要承擔若干程度嘅法律責任。 整體嚟講啦，今次見到而家都有成十宗嘅社區發現到嘅變種病毒個案啦。你覺得對於香港會唔會即係再嗰個確診數字會彈起有第五波嘅疫情？這個你點睇咧？ 嗱，我諗喺依部分咧，其實的而且確咧，我哋係要好小心嘅，因為咧嚟緊咧，我哋會有母親節同埋父親節。咁而家暫時我哋唔知道即係有冇第二代、第三代傳播啦。咁同埋牽涉係一啲外籍用工，同埋佢哋各自嘅屋企咧，即係我哋講緊佢個僱主屋企咧，咁受影響嘅程度有幾多？咁如果我哋可以盡快切斷相關嘅傳播，而嚟緊即係母親節、父親節嗰、那個情況，即係譬如歡聚嘅情況啊、家庭聚會情況啊、跨家庭嘅聚會個情況係有所。即係小心啲話，或者唔係咁多的話咧，咁我未必覺得會一定係會有一觸即發會有第五波。咁但係問題依樣嘢咧，就要好睇廣大市民對依次即係走漏咗一啲嘅即係我哋講緊變種病毒。投入咗社區個睇法係點？ 另外都想問啊，即係而家見到譬如涉及其中三個外佣啦，咁啊，佢哋住嘅幾個嘅處所咧，都要全棟嘅居民咧要做一啲嘅隔離檢疫，咁啊成21日嘅咁。有啲嘅討論就話啊，個時間上面可能好長，亦都令到一啲嘅檢疫中心咧，成個容量咧都去到即係接近爆滿。咁一啲就話而家譬如一啲嘅檢疫單位咧，已經去到2000多個啦，得翻咁，即係話得翻四成左右咁。你點睇啊？即係如果係咪有需要？即係如果嗰一棟嘅大廈邊有一個嘅變種病毒個案，都要全棟嘅居民去檢疫中心咧？這個做法又冇得可能喺趕喺屋企做啊，直情留喺家居做一個家居令嘅方式咁又得唔得咧？咁曾醫生點睇咧？呢個 嗱，我諗衞生防護中心最初咁樣去定立，即係話有一位人士確診而係帶有變種病毒，要成等 嘅居民咧去撤離，去到檢疫嘅隔離中心嗰度。咁呢個的而且確係無可厚非，亦係用到最高規格。咁但係隨着我哋嘅硬件咧，即係呢啲即係容量啊，即係我諗接待呢啲要隔離檢疫嘅人士越嚟越多嘅時候。你係咪個承受量可以得到即係會唔會滿足咧？或者會即係會已經冇辦法承受得到咧？咁嘅時候，你就要諗一啲我哋講緊替代嘅方案。咁替代嘅方案，自不然就係話你會唔會另覓一啲地方咧？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有冇另外一啲嘅酒店可以去收容咧？或者係即係有冇譬如我哋以前有嗰啲鲤鱼门度假村啊、白鄉少年警訊嘅即係宿舍啊嗰啲度假營啊等等。 好似話嚟緊都會開返嘅，如果唔夠嘅話，我見政府。 係啦，咁所以變咗我諗都要照諗啦。咁當然我諗講得最多而家喺社會當中講得最多就係話有啲人士係本身已經接種咗兩針嘅疫苗㗎啦，咁其實係咪真係都要咁高要求、咁高規格，即係21日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可以開放去討論嘅，即係因為其實的而且確係你睇到近日啲媒介報道咧，即係受影響嘅人士咧，唔同階層都有嘅。咁專業人士又有白領嘅有，藍領嘅有，有啲係日薪嘅。咁手停口停日久，咁政府可能都要去睇睇有冇一個中間落墨嘅地方，同埋有冇一個我哋講緊一個替補嘅方案，咁可以考慮一下。 但打咗針，就算打曬兩支，隔埋14日，即係仍然有嗰個感染嘅機會噶嘛？咁尤其是針對變種病毒啦，成日話個傳染力又再高啲啦，喺個風險上面，如果咁樣縮短啲檢疫期，唔會即係都可能風險要再高啲咩？ 嗱，我諗其實咧就其實唔係嗰個風險檢疫期咧係最關鍵，反而咧我而家即係最擔心嘅咧就係我哋現行喺社區當中做緊採樣，做緊依個病毒核酸測試 ，OK 鼻咽拭子嗰個係咪個準程度、敏感度同埋嗰個質素係能夠保證？其實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啲並行嘅方案，包括就係同時間咧，就需要檢測即係當事人嘅血液嘅當中嘅抗體水平。咁啊，因為 IgM 啊、IgG 啊依啲都好緊要，因為可以釐清到曾經或者最近受過感染。如果係的話，我哋可以避免咗有一啲隱形嘅個案、酒樓嘅個案流入咗社區。咁所以我諗其實反而係我哋嘅檢測嗰個策略嗰方面咧。需唔需要有所調整添？ 好，唔該曬曾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啊。曾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啱啱傾過就係曾其恩醫生。咁另外咧都想同大家講下，之前咧政府都講到咧有話會派5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啦，咁希望可以促進成個經濟啦。見到尋日咧有議員喺立法會都提到啦。嗱，呢方面咧，系咪可以作為市民打疫苗嘅誘因之一呢？見到自由黨邵家輝議員咧就話啊，係咪可以額外俾多3000元嘅電子消費券俾一啲打針嘅人咧，作為一個即係誘因咁樣？咁啊，請佢一齊去傾下先。有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樂文，早晨，早晨。 早晨，邵家輝，係咪話有個你尋日喺立法會係咪有個建議就話可以額外俾多3000元電子消費券，咁啊希望啲人可以多啲誘因出嚟打針，係咪有個咁嘅睇法？ 因為昨天有個口頭質詢李慧儀議員提出嚟嘅，咁即係即場我喺度諗下，因為而家配合翻喺即係香港其實實際情況咧，大家知道打針係嗰、那個數目話係非常之低，香港人差唔多而家係全世界排第尾嘅。咁喺美國嗰邊嘅話咧，我知道其實已經打咗差唔多50%，歐洲40%，新加坡都成20%，接近30%，係得香港得13%度嘅啫，而家係全世界平均率啊，即係。係計曬全世界，或者有啲人冇針打嘅地方都係15%。咁你諗下香港其實10000多點啊？咁我即係即係對於喺全世界都要復甦嘅話咧，或者係擺脱呢一個嘅疫情嘅話，治本嘅方法其實就係要打曬針。咁但係喺而家嘅數字嘅話咧，即係大家見到即係政府出手無策咁樣。咁有啲朋友就諗啲佛嘅方法啦。咁即係即係。我諗啲胡蘿蔔嘅方法啦，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有啲誘因可以令到你多啲人打針。 令到香港可以快啲回復咯。咁至於點解話三千蚊咧？咁其實大家知道咧，即係電子消費券而家其實即係四月份將會推出嚟嘅。咁我都有啲朋友喺我身邊之前都提過嘅。如果假設早啲將呢五千蚊同埋呢個電子消費券掛鈎嘅話咧，喺未曾出台之前咧講話咧，可能會係一個誘因令到啲人打針。但係而家已經講咗係有五千蚊嘅電子消費券啦。假設如果而家先同啲人講喂咁樣啊，咁你打針先攞嗰五千蚊啦，我相信政府係俾人鬧到飛嘅。咁但係如果喺五千蚊再喺上面再加多三千蚊做誘因俾嗰啲朋友，咁會唔會令到有啲朋友即係可能覺得打針之後可能如果剩一兩日，你三千蚊幫補下啦，咁樣會唔會係即係有多個誘因咧？咁我相信即係。用所有方法令到多啲人打針嘅話咧，都唔係即係令到多啲人可以打針嘅話咧，即係呢啲方法都未必一件壞事嚟。 嗯，但你係咪計過條數嘅？即係三千蚊零零丁丁三千蚊咁，有冇計過或者可能要用多幾多錢，或者點解三千蚊呢個數都覺得夠吸引咧？咁 嗱喺澳門其實而家其實都推出一個五千蚊嘅電子消費券嘅，佢另外咧佢就加咗個三千蚊嘅叫納減上咁嘅嘢嘅。即係有三千蚊，另外就係一個折扣咁樣，可以俾啲朋友咧，就係同時間咧，即係如果你用嗰五千蚊電子消費券，就可以攞埋呢啲三千，可以攞盡呢啲三千蚊嘅discount，簡單嘅 discount 嘅獎賞嚟嘅。咁啊總數係八千蚊啦咁樣。咁我哋沿住跟住澳門呢個方向咧，類似咁樣，喂睇啲諗下會呢三千蚊會係一個誘因啊！攞太多啲政府又話冇錢啦，係咪？咁啊三千蚊係心意咁樣咯。 嗯，但系即系我见到局长啊，许正宇局长咧都有个回应，就话即系始终打针咧涉及一个公共卫生政策，系咪即系应该要同即系佢钱去挂钩咧？佢就系一个好大嘅题目，要再讨论啊咁样。你自己点睇咧？系咪即系如果打针同呢个消费券拉埋一齐，系咪好似未必好啱数咁啊？佢又觉得好似。 嗱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尤其是而家呢一刻嘅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其實經歷過即係社會事件嘅產生嘅黑暴啦，或者而家疫情等等啦，其實香港從來冇面對過呢啲咁嘅情況嘅。而家疫情嘅話，仲要係全世界都面對緊。有啲如果你話用翻呢一啲以前嘅所有嘅手法嘅話咧，可能未必咁適合。我覺得而在打針的話咧，剛才我講過，這個是一個治本的方法嚟嘅。但係個問題就是我哋唔足夠嘅疫苗喺度嘛，我哋有足夠疫苗喺度，點解都要打得咁慢呢？咁其實如果你政府唔用一啲手法落去下邊咧，用一啲行政嘅手法嘅話咧，咁我相信我哋將會係全世界打針打得最慢嘅地方，或者係復原最慢嘅地方嚟嘅。你諗下，美國已經打50%啦，佢去到70%嘅話咧， okay. 就已經係全部人其實已經差唔多係等於有個集體抗疫啦。咁當佢哋全部其他地方都開翻曬佢啲經濟，睇啲飛機飛嚟飛去啊，嗰啲可能一啲做經濟活動話佢哋開始話咧，就變咗香港變成一個孤島。我哋參與唔到嗰啲嘅活動嘅話咧。有陣時你唔好諗住淨係遲一年半年再嚟啦，可能遲一年半年嘅話，可能個經濟地位咧，啲人已經移走咗去第二度，尤其是移咗去新加坡。我哋到時候即係想喊都冇用。所以政府而家其實仲唔快啲去諗一啲行政嘅方法，去令到咧即係多啲人去打針嘅話咧，到時候咧就係為時已晚嘅啦。 剛才講到咧，就係有關於即係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啦，提到啊，係咪可以喺電子消費券五千蚊之外，額外加多三千蚊咧？即係如果去打針嘅人士，希望可以增加多啲誘因咧，你點睇啊？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咧，繼續同我哋傾下嘅。咁我想再問一下邵家輝啦，頭先嗰個即係三千蚊嘅電子消費券同打針勾上關係，有啲可能就會楞上啊一個道德問題，可能佢哋本身啲人嘅健康未必好適合嘅。佢哋可能有多啲健康嘅考慮嘅，但係而家可能因為錢而走出嚟打針咁，呢個會唔會可能有啲即係道德問題咧？又或者另一方面，如果佢本身真係健康有問題啦，咁佢亦都真係唔適合打針啦，變咗冇咗呢筆錢，咁對佢哋又公唔公平咧？咁有啲類似咁嘅講法嘅，你點睇呢個？ 第一就係而家我哋講嘅係五千蚊，其實喺上面再加多三千蚊漲上來嘅。就並不是話你唔打啦，嗰五千蚊你冇咗啦，因為其實而家根本都冇嘛，呢個構思嚟嘅啫，根本就得嗰五千蚊啫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呢個不存在於為你而家唔打，其實你冇呢個構思嚟嘅。第二就係話，如果本身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嘅朋友咧，我不建議咧，即係佢就咁就咗去打，佢一定要即係諮詢醫生。如果醫生同佢講，咪叫佢即係考慮唔好打住。其實我都建議佢唔好打住，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次呢、這個疫情咧打針咧，唔係100%香港人打曬就解決嘛。 只要六七十个 percent 嘅人其实打咗，咁我哋有群体免疫力噶，咁嗰啲即系有问题嘅朋友，咁佢咪将佢摆咗落嗰三十 percent 嗰度咯，系咪？咁佢哋唔好打住，但系我哋有好多朋友其实系冇问题啊嘛。点解我哋冇问题健壮嘅朋友，点解唔向前去先打咗先？系咪？我哋做六，我哋行前去做啲六七十个 percent 咧，系咪？嗱，第二就系话，其实而家呢个另外加咗3000蚊奖赏俾嗰啲人，并不是系话呢个唯一嘅方法嘛。好似有啲人其实而家其实我哋都打咗噶，已经打咗啦，系咪？嗱，咁有人打咗，咁其实佢哋咪冇得申请啊？如果你问我，咁其实可以一视同仁嘅。 点解即系补翻俾你哋咁啊？ 可以喂，如果你打咗嘅，你咪可以申请咯，可以申请啫，系咪？但系你打咗，你可以唔申请噶嘛？系咪？咁嗱，你问我，我系一定唔会申请嘅今次，因为我觉得打针系我自己嘅责任嚟嘅。咁不过咁，如果有啲人佢觉得喂，你俾啲诱因佢啦，咁为咗整体嘅公众利益，咁而家其实你都冇办法噶，系咪？你一系就系用一啲罚嘅方法，你就用一啲胡萝卜嘅方法上佢。嗱，好似阿何君尧议员，其实喺立法会有个建议啊。佢话喂，俾个期限啲人，如果嗰个期限之前佢唔 book 咗去打针，之后话咧每一针就要打10000蚊。佢呢个方法系咪一个喂完全不可取嘅方法咧？我都觉得唔系。 Okay, 因为所有谂住 时间差唔多啦， 大家都好。 OK， 最紧要就系令到啲人打针咯，我觉得。 明白，同阿邵家辉倾到呢度，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荃威花园 R 座强制检测行动，大约4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食物及卫生局长考虑到上述的情况之后，已经撤销将荃威花园 R 座列为受限区域的限制和检测宣告。此外，政府星期二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个月21日到今个月4日期间，曾经身处荃威花园 R 座超过2小时，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的时候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在今日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荃威花园 R 座一名嘅菲佣早前确诊感染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全栋大厦居民已经撤离到检疫中心接受21日强制检疫。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支持在世贸组织内豁免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话，是为了尽快普及安全有效的疫苗，结束疫情。戴奇又表示，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私营部门和所有可能伙伴合作，扩大疫苗制造和分销，以及增加生产这些疫苗所需的原材料。拜登政府现在将会积极参加世贸关于豁免方案的谈判，并鼓励其他国家予以支持。美国政府这项建议早前受到美国国内各大药厂的反对。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授权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组建新政府。李夫林表示，拉皮德获国会120名议员中的56人支持，组建新政府的可能性最大。拉皮德话将会尽快组建一个团结政府，令到左派和右派共同应对经济和安全挑战。拉皮德拥有28日组阁期限，如果到时不能够完成组阁，可以延长14日。如果拉皮德无法组建政府，李夫林将会直接将组阁权交给国会。任何一名的议员只要能够在21日内获得至少61名的议员推荐，就可以获得组阁权，否则国会将会自动解散并再次举行选举。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将会由两支英超球队争夺冠军。赤路士在4强次回合主场2-0正胜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迪姆华纳和曼治各入一球，两回合计赤路士以3-1淘汰皇马晋级决赛，将会面对另一支英超球队曼城。是最近3个球季上演第二次全英对决。对上一次是前年的利物浦对热刺。

欧盟官员指争取批准欧中投资协定的努力实际上已暂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就講到有關於社區入面有一啲嘅變種病毒嘅個案揾到啊。頭先講到啦，累計已經有成十宗噶啦，尋日就新增三宗本地確診。咁啊，呢三宗入面咧，全部都係嘅個案咧，都係有兩種嘅變種病毒嘅，同時咁亦都係冇病徵嘅。咁啊，大家點睇呢個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1。咁啊，另外就係啦，講到頭先自由黨嘅議員啦，邵家輝啦，就尋日喺立法會嗰度咧都提到啦，係咪可以疫苗方面可以增加多啲誘因咧？咁啊，佢建議係咪可以喺電子消費券而家5000元啦，額外係咪可以增加3000元咧，係俾一啲願意去打針嘅人士咧，咁作為一個誘因，係令佢哋可以多啲人出嚟打針咧，有咁嘅建議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有鄭先生，早晨，早晨，鄭先生，係你啊，係聽到聽到， 早晨， 請講。 我就我40多歲嘅，咁我就打咗兩針噶啦，咁差唔多一個月前已經打曬噶啦。 係， 咁就其實我就覺得咧。之前嗰個政府咧，即係係個方向錯咗嘅，係應該就係將所有健康嘅人就強制或者即係誘因啦，或者派錢，即係就算你派10000元咧，都好多人會去打嘅。你而家完全冇誘因俾人咧，人哋好多都唔會打嘅。但係你即係你如果你譬如政府你唔方便派咧。你就叫俾啲大財團，叫啲大財團，鼓勵啲員工啊，我員工打咗啊，有5000又好，10000又好，跟住政府你咪同政府丟翻話，扣税又好，點樣政府補貼翻俾你，其實好簡單。你政府譬如話有道德上，即係話唔可以咁樣叫人，但係而家真係落後得好緊要，人哋學個議員話齋都話，人哋個個都50%，我哋香港仲係得個10%。 得實話，疫苗氣泡都算係一個即係誘因啊嘛，即係你譬如打咗針嘅話， 呢啲唔係好多人，即係 未必咁吸引啊嘛，呢個都 係啊，最實際噶啦。同埋咧，即係譬如佢咪有嗰10多億嗰個基金嘅。 即係你意思講緊即係譬如打針有時 打完針會死亡啊，或者面癱啊。根本上就我有啲朋友，我又先問啲朋友話你打針未啊？我打咗。打針，如果我想打啊，如果我出咗事咁，我老婆仔女邊個理啊？咁樣。咁而家你都係得個10多20個，即係係老人，即係長期病患咁樣，或者咩啫嘛？咁你健康啲人。即係可能你65歲以下嘅打針出事嘅就200萬咁樣，根本上你就好多人都會打嘅。你政府唔係冇錢啦，點解要搞到咁樣嘅真係 ？OK， 好啊，唔該曬，鄭生都覺得經濟嘅誘因佢又覺得可以考慮㗎嘛。另外仲有啦，馮太打下電話嚟話早晨。 早晨啊，主持。 係你好。 我本身咧都第一批打咗㗎啦。咁我啲朋友咧即係。好多都是有病的，咁佢哋都好担心咧，打咗之后嗰、那个反应咧出嚟系大件事啊咁样。咁但系我哋都唔敢出声话叫佢打嘅。咁但系政府呢一次咧，有人话3000元咧，我就觉得 呢个唔系政府讲嘅，议员提议啫，暂时都系。 哦，议员嘅 系啦。 咁咧，我觉得系冇用嘅，因为咧如果。你睇下依家啲菲佣咧，好緊張嘅。佢哋都知道咧，要出嚟檢疫咧，都排到好辛苦啊。你睇到佢都係人嚟噶。咁其實香港人咧，個個顧住揾食，佢哋真係好凄涼嘅。咁咧，你要諗下，佢哋個個都係為咗份工，佢哋點敢出嚟咧去打針咧？有啲咧真係為咗份工咧，真係搏命嘅。咁佢哋嘅身體可能已經出現咗紅燈嘅，咁都唔知嘅，咁變咗咧，佢哋係好驚嘅，唔知打咗之後會點啊？咁政府咧，而家用議員咧用3000元咧去做呢樣嘢咧，係唔 work 嘅。咁變咗，我覺得咧，政府應該咧，而家咧呢個針咧，如果佢話停止啦。就唔再話俾市民打咧，我諗香港好多市民咧好緊張，即刻出嚟打嘅。 哇！但呢個又因為佢始終係有啲貨喺度嘛，好難突然間話停止嘅，應該有係嘛？ 但係 即係我覺得香港市民呢即係會好緊張啊，冇得打喎、咁樣。咁我唔係話有病患嗰啲即係冇得打，即係可能冇事嗰啲呢就會出嚟即刻快啲打埋先。因为呢一个变种病毒真系好得人惊啊嘛！ 好啊，唔该晒冯太，多谢你嘅意见啊！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咧，同我哋一起讲下头先讲到有议员提到话3000蚊系咪额外俾咧，等多啲人出嚟打针？变种病毒喺社区出现又点睇咧？都可以欢迎你打嚟18-7231嘅。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另一样，就见到疫情期间咧，其实都唔少行业嘅员工咧，要定期做一啲嘅检测嘅，好似一啲嘅食肆嘅员工啊、教师啊等等咁样。咁啊，见到地盘工人咧，其实而家都地盘工友如果要入去地盘嘅话咧，都每14日咧要做一个嘅检测啦，先至入得去嘅。嗱，最近有啲报道就话咧，原本每个月咧可以去社区检测中心嗰度咧有免费检测啦，就话有一次咁样嘅，咁但系有啲报道就话，即系嚟紧就会冇咗一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嘅免费检测俾地盘工人嘅做法咯，冇咗免费，咁佢哋系咪要用其他方法咧？而家又话一啲嘅深喉唾液嘅样本包咧要攞都未必咁容易攞，对于工人嘅影响系点咧？咁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香港建造商会第一副会长林建荣，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林建明，剛才講到即係而家啲工人都繼續係要每14日基本上都要有嗰個陰性檢測證明先可以入到去個地盤噶嘛。佢哋通常係用咩方法嘅？係咪都係去社區檢測中心，定係樣本包嗰個形式係多啲嘅？以你所知， 我哋喺呢個喺舊年12月開始已經推行一個叫做建造業關愛工地檢測服務啦。而家去到而家已經3.0。咁其實以往咧，我哋有多種途徑係可以做檢測，譬如。我哋係安排啲流動車去到地盤，啲大型嘅地盤，咁啊可以同佢啲工人去檢測啦。其中咧就係一個途徑，第二個途徑就當然去社區檢測中心做啦。咁啊一路都免費到去到4月尾嘅。咁啊第三個途徑咧，亦都係免費派發一啲樣品包俾我哋啲工友。我哋由承建商咧開始搜集之後咧，就分派俾工人，亦都幫佢哋手咧去交翻去。這個即係檢測中心，咁所以咧，其實多一個途徑。咁當然啦，最後一個亦都喺我哋依、這個衞生醫管管理局屬下嘅47間嘅普通科啊，120間嘅郵局裏邊都可以索取一啲免費嘅所謂樣品包 嘅。但邊個係叫做最熱門嘅方法咧？係咪都係揀社區檢測中心？因為好似快啲又最直接啲，同埋等個結果好似通常話唔使等咁耐噶嘛？呢、這個係咪最多人揀呢個㗎？ 咁樣講法，喺唔同時間咧，有唔同情況啦。如果喺嗰個社區檢測中心冇一啲特別強檢嘅行業、其他嘅群組嘅過程中咧，嗰、那個係快嘅。咁亦都係快嘅意思咧，亦都係講緊咧個報告快。咁亦都嗰個時間排隊啊，嗰啲都方便嘅。咁可能係大約係10-20分鐘，咁就已經得。咁咪變咗就唔會阻個工人太耐。咁其實我哋已經喺同發展局建造業協會咧推行咗，去到而家都咁耐咧，就係、是、一個我哋專遞嘅獨有嘅我哋自己本身嘅樣品包，同呢個醫院管理局嗰啲唔同嘅。咁我哋係派發咧，就通過承建商派落去地盤，又派落去俾工人。咁啊，幫我哋攞咗之後咧，佢哋喺地盤做咗因為當然咧要符合嗰個2小時前。不進食啦，但係不飲水啦，咁然後咧就我哋幫手係收集埋一齊咧，係送去指定嘅檢測中心嘅。 但你哋呢、這個派樣本包嘅方式係即係每個月派幾多啊？或者會唔會話每個月起碼喺同一個地盤有2次或者1次咁？係嗰個頻率係有幾多先？ 嗱，我哋需要申請，需要承建商統計咗個數據。咁我哋喺過往嘅1-2個月裏邊咧，我哋都係每個月有。1-2次嗰個免費嘅，咁你最緊要就攞到個數量咧，就分派俾啲工人啦。咁其實呢、這個計劃咧，亦都係新延到去6月15號嘅。咁當然啦，你要5月15號前咧就要開始申請啦。咁亦都我呼籲啲工友啦，可以通過我哋佢哋屬下嘅承建商啦，或者甚至乎工會都可以幫到手嘅。咁佢哋咧可以安排得到，俾到嗰啲工人係唔需要錢嘅。我諗我哋第一個呢、這個自愿性嘅檢測服務喺個成個行業嚟講，去到而家我哋都係維持一個原則，係希望方便工人之餘，亦都係免費俾工人嘅。咁當然啦，打咗針最好啦，因為打咗針之後， 14日后咧生效嘅话咧，我哋系唔需要去再去做14日嘅检测证明嘅。 但系而家以你所知，有几多个地盘系用咗呢个服务？同埋头先听你讲系咪话去到6月就你哋咁6月之后暂时听啦，都可能应该要继续做呢啲检测噶嘛？咁啲工人点算咧？又 唔系有两个途径啦。我哋我谂大家都知道，政府真系好鼓励大家去接种疫苗啦。咁如果接種咗之後，其實嗰個要求檢測個數量係少咗嘅。咁我諗亦都係我哋諗住6月15日後咧，就亦都有一大批去注射咗，亦都滿咗14日噶啦，即係兩針之後14日。咁其實而家我哋業界嗰個打針比例咧都比較偏高嘅，因為我哋已經接種咗50000多第一針嘅工友噶啦。咁我哋佔緊我哋依一個行業裏面咧係成30%多嘅接種率嘅。咁我諗工人最主要有公開嘅，咁我諗亦都要視乎情況啦。喺6月15日能唔能夠我哋再會有一個其他安排咧，就未知嘅。咁我哋密切同政府溝通，但係去到嗰段時間，我哋仍然係可以喺醫院管理局下嘅121郵局啊、普通科門診啊嗰度攞到嗰啲樣品包去測試，仍然係免費嘅。 有冇話預期去到六月中嘅時候，有幾多工人會打到針啊？因為始終有一啲人士可能因為身體嘅情況未必適合打針噶嘛，成日就話。咁頭先你講啦，可以有其他途徑去攞一啲樣本包嘅咁，但係之前亦都話啦，樣本包要攞，亦都一來個供應問題啦，二來工人亦都可能要花時間去攞啦，始終對個工人會造成一啲嘅不便嘅咁。呢個係點咧？ 嗱，成個疫情咧，工人我諗每個市民都有不便，咁但係少少不便，我諗我哋應該係接受得到啦。每日醫管管理局嘅派發嘅嗰個樣品包咧係3-4萬嘅，咁我諗即係而家我哋個行業嘅工人都係 active 嘅，即係我哋叫活躍嘅咧，都係15萬至16萬度左右。咁如果我哋已經打咗50000多第一針咧，咁其實你問我預計嗰、那個打針率幾多咧？如果照而家睇咧，其實都係理想嘅。咁遇到幾多我真係估計唔到。咁但係喺個記錄嚟講咧，就一路係上升緊。咁我哋行業亦都係鼓勵可以打針嘅就打到。咁所以就即係當然啦，有啲打唔到嘅，我哋即係有其他途徑啦。譬如頭先所講去繼續檢測啦。咁樣所以就係、情況係咁嘅。 會唔會出現頭先就講話，如果樣本包去驗咧，有時都會出現一啲延後啊，佢即係個結果陰性結果未必咁快出到嘅，會導致啲工人反而開唔到工啊，有啲咁嘅情況咧。 嗱，由呢個我哋議會發展局安排嘅樣品包，我哋係保證咗2日內得。 係， 因為係專科，唔係依個醫院管理局下嘅檢測中心嚟，係同檢測中心。 OK， 咁有醫管局嗰啲咧，即係如果話嚟緊六月之後，如果又打唔到針，又冇其他途徑，可能真係要揀醫管局嗰類嘅樣本包嘅時候，可能會出現啲結果未必好預期啦，即刻會出到嘅，咁可能會唔會令到工人翻工嗰度有影響咧？又 我諗又唔需要太擔心啊！我自己都係用緊嗰啲嘅服務，因為我哋都要去地盤，我自己都要14日檢測一次。咁我諗快嘅咧就朝頭早擺低，夜晚就有啊。咁當然啦，2日係正常嘅。咁我唔覺得有好大嘅困難。咁當然啦，你話忽然間有一啲事情發生，要好多人走咗去咧，咁呢個永遠都大家都知道一個樽頸嘅過程中，可能要盡快去處理。 Okay. 用其他辦法去處理。 好啊，唔該曬林建明，同你傾到呢度。林建明咧就係香港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嚟嘅。咁啊，另外都想睇下啦，即工人方面對於頭先講到啦，社區檢測中心嚟緊一啲嘅免費嘅服務咧，喺5月中之後咧就應該會暫停噶啦。咁工人方面又點睇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職工盟建築地盤職工總會總幹事黃宇來，早晨。 早晨， 黃宇來，你都聽咗好多工人嘅聲音啦，有冇聽到頭先講嗰個情況，就係話喺啲社區檢測中心，原本應該都有一次俾專俾工人做嘅免費檢測嘅，咁係咪話嚟緊五月中就冇啊？你聽到係咪都係咁啊？ 其實我哋有工友有呢一兩日咧，去到啲社區檢測中心已經同我哋講話要自費啦，即係唔能夠免費啦。咁呢、 即係已經停咗啦，已經你聽到係。 係啦，都有工友係反映翻呢個狀況，咁我諗。即係有關當局都要注意一下啦，究竟那個確實嘅日期係幾時咧？等工友有預算先啦。 咁佢哋而家點處理？係咪其實以你所了解，都係大部分都會即係傾向揀去社區檢測中心做會方便啲，定係點咧？ 有兩種唔同嘅，即係我諗一啲大型啲嘅地咧， 係承建商咧係會派發到呢個檢測包、檢測樽仔俾佢哋。咁一啲小型啲嘅地盤，可能就要工友自己去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咧進行一次嘅檢測啦。咁呢兩個方法咧，暫時嚟講都係。 咁但係佢哋譬如會唔會都揀樣本包係嗰、那個傾向係細啲定係點？譬如而家你話停咗，嚟緊可能會停啦，即係呢個社區檢測中心嘅咽喉啊之類嗰個檢測方式嘅話，佢哋會唔會即係都選擇用自費嘅方式去檢測咧？呢、這個會唔會咁樣做咧？ 我諗如果係即係一啲唔能夠打針嘅工友咧，都係或者對打針仍然係有疑慮嘅工友咧，都可能有機會會係選擇自費嘅方式去做啦，因為始終都要翻工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又有少少，即係我哋覺得政府當局應該係做多啲嘅，能夠繼續係幫呢批唔能夠打針或者未必想打針嘅工友咧，係可以得到免費檢測啦。咁有一啲狀況就可能會去翻即係醫院管理局啊，或者衛生署屬下嗰啲地方去攞樽仔同埋去交翻樽仔做檢測咯，咁呢個就麻煩啲嘅。 但你覺得話做多啲嘅意思，覺得政府做多啲嘅意思，係咪即係社區檢測中心嗰個服務應該都延長落去先，唔好咁快完咧？係咪咁樣覺得定係點？ 呢個係固之然要啦，因為其實即係應該係多管齊下嘅。一方面政府就要鼓勵香港人去打針啦，即係但係亦都唔好強迫佢哋去打啦，更加唔好係話。好似之前飲食業界咁樣話啊，你打咗針就可以點樣逐步再開放多啲啊咁樣，即係一種好似逼迫咁樣嘅態度去做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係繼續要即係提供一個免費檢測啦，因為始終即係打咗疫苗之後，唔等於係完全冇機會係再受到感染或者係傳染俾人嘅。 但係工人本身打針嗰個意欲係。大唔大？因為頭先我同阿林建明講咧，咁即係林建明就係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啦。咁佢頭先就覺得工人都唔少肯，都唔少嘅工人肯打嘅喎，似乎佢哋又唔係真係好抗拒嘅喎。呢、這個你又點睇咧？呢、這個又 嗱我都唔會話一刀切好啲工人係好抗拒打或者好欣然接受去打嘅。因為始終有個考慮就係即係承建商亦都有壓力俾翻啲分判商，就係話要求啲工人嚟打針啦。咁但係當然，工人亦都會因應自己嘅健康狀況或者佢自己嘅判斷去唔去打針啦。咁我都聽到正話阿會長所講嘅，就係話大概有50,000到嘅人已經係打咗第一針啦。咁呢個數字都唔算好低啦，即係大概三分一度啦。係啦，咁即係但係仍然咧係有一啲工人咧係對於打針咧係有疑慮嘅。咁事實上，我哋亦都見到咧，有20多位嘅香港人咧，係打咗針之後咧，即係我哋唔知咧，因為專家好快就出嚟就話唔關打針事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始終都係令人有疑慮噶嘛，即係未必係夠膽去打針噶嘛。 但你覺得即係整體，譬如多咗一個嘅途徑啦，就話即係如果你係打夠兩支針，又隔14日就可以唔需要再做嗰啲嘅定期檢測啦。咁對於成個即係地盤工人呢一啲檢測嘅需求，係咪真係可以會降低？咁佢哋日後就應該唔會爭得咁緊要啊！即係喺個檢測嗰度又就即係未必可能要樣本包又攞唔到啊，或者等好耐啊咁。呢一個會唔會都令到佢哋多咗即係？令到可能好多工人都願意去打針咧，呢個又 我相信呢個係會提供一個多咗一個誘因去令到工人咧去願意。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會覺得，如果個信息係出到嚟話，你打咗針之後就唔使再接受檢測啦，呢個信息咧係危險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即係打針始終都唔係100%最高係80多啊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始終唔好意思， 唔緊要， 都有個問題就係可能會有漏網之魚咁樣。所以我哋更加擔心嘅就係，如果呢個信息出到嚟，令到啲人更加掉以輕心的話咧，咁就煩啦。咁會唔會有一個潛在嘅風險存在咧？所以其實個信息要好清晰。 OK 啊。 好，唔该晒黄宇来同你倾到呢度。黄宇来就系职工盟嘅建筑地盘职工总会总干事嚟嘅。你会唔会都系建筑工人咧？呢段时间都可能要做一啲定期检测。咁而家就话啊，如果打齐针嘅话咧，可以代替做检测呢样嘢。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早晨，先生。 系你好，请讲。 我同我太太其实都打咗呢个针噶啦。 嗯。 咁琴日聽到公布咧，話有100万人打咗。其實咧，我哋講一講我哋兩個人打咗針嗰個情況。第一，我哋兩個都因為想工作，所以要去打嘅，冇辦法。即係打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原來打完之後咧，都那個反應都幾差嘅。 點樣啊？你會有啲咩反應啊？身體上？ 第一，成個禮拜都係好攰啦，同埋咧嗰個手臂好痛啦。同埋有一次發冷發熱添，咁啊要打三條狗去入咗醫院，但係住咗一晚咁啊冇事出翻嚟啦。 咁、 okay, 但係我覺得最重要，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邊，呢十零日左右過程裏邊，成日都好似處於就你會唔會幾時死啊，或者會唔會有咩問題？其實呢個係大部分人好擔心嘅一樣嘢。咁好多議員就話俾啲誘因，其實咧我想講一講。你幾千蚊如果要令到一個人放棄佢嘅擔心呢，其實呢個真係微不足道嘅一個優惠或者一個誘因。其實應該政府呢可以咁講，我好似先我太太為咗工作一定要啦，我就要上大陸嘅。咁我之前呢就聽過話要可能上大陸呢，打完兩針有機會呢上大陸就唔使檢測。咁我哋一班人呢幾十人呢就一齊約咗去打嘅。結果打完之後呢，我哋聽到個消息就好心痛嘅。因為我哋都係覺得祖國是配靠我們，我們如果打完針、okay. 現在新加坡都可以，大家講旅遊氣泡，澳門又說可以傾診、 okay. 但我們中國呢，林鄭就說喂冇得傾啊！而家仲未知道幾時啊！ Okay. 好，時間所限，傾到呢度，同阿黃生唔該曬。 曾經喺柴灣興華二村豐興樓同人聚會，聚會當中有三個人，之後再同東涌康怡花園同埋豪豐嘅染疫菲傭喺上個月18日聚會，亦即係印裔男子被公布確診之後一日。本港有10宗變種個案，當中有6宗同印度裔男子有關，並且觸發過千人要隔離檢疫。有醫生認為，患者冇理由忘记近期的派对聚会，估计有人蓄意隐瞒，促请政府检控瞒报者以儆效尤。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提到，多堂大厦全部居民都需要检疫21日，单是权威花园 R 座已经有220名居民陆续送去检疫。最新2宗确诊的菲佣，他们住的太古康怡花园 N2 座和薄扶林豪峰，亦都一共有260户居民要撤离检疫，检疫中心很快就会爆满。目前4个检疫中心一共提供4649个检疫单位，截至到昨天早上9点仍然有60%单位未用，即是2742个。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职工盟说香港现时并没有有薪检疫假期，打工仔一旦要强制检疫，没办法获得法律保障。曾经有雇员因此被迫放无薪假，甚至被无理解雇，要求政府引入有薪的检疫假期。职工盟疫情至今是收到大约200宗有关雇员因为强制隔离造成劳资纠纷的求助。苹果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多个行业需要定期强检，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供不应求，有人无本生利，在网上以每个25元出售检测包，有人声称10个以下的检测包可以随时交货，更加表明手上有大量存货。食物及卫生局承认，最近几个星期收回的检测包大约是派发量的一半，市民无需过度索取检测包，更加不应该转售逃利。大公报报道。 商报的报道，印度昨日再多38万多宗的确诊个案，新增3700多人死亡，破了纪录。世卫说，过去一个星期全球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当中，每4个人就有一个是来自印度。南亚其他国家的疫情亦都失控，印度邻国尼泊尔单日确诊个案亦都创了新纪录，尼泊尔的疫情更加蔓延至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引发民众的担忧。商报的报道。 信報報導，特區政府計劃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候表示，明白到市民認為派發消費券次數過密帶來不便，減少消費的彈性，派發的期數有微調空間，有待敲定所有執行細節再作公布。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昨日新增3宗本地感染變種病毒個案，3名染疫菲傭在社區播疫多時，很大機會形成了隱形傳播鏈。專家和公眾都非常擔憂，因為印度裔男子和他女朋友瞞報密切接觸者，令變種病毒流入社區長達一個月。社評說，特區政府必須從嚴執法，依法起訴，加大力度打擊瞞報行為。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變種病毒恐怕已經扎根，市民既擔心又惶恐，隨時需要坐21天的疫監，港府必須以風險為本安排檢疫，容許確診者的低風險鄰居悉數留家隔離，如果必要送隔離仍不可，就應該詳加解說背後足夠的科學理據，而且提供更充足的支援。已經打針人士可以縮短檢疫的建議應當快馬加鞭推行。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說，變種病毒蔓延各地，香港接連發現變種病毒本地感染個案，新加坡更加因為出現變種病毒感染群組大幅收緊防疫措施，原定今個月底啟動的港星旅遊氣泡不排除又再次泡湯。社評說，勉強沒有幸福，現在並非重啟星港旅遊氣泡合適時機，政府需要密切留意疫情變化，對內加緊清毒，對外嚴防輸入。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涉初選案還押候審，他92歲父親病重，胡志偉申請外出探病遭拒，如今再申請外出奔喪亦都沒辦法如願。懲教署倡議用視像觀看喪禮瞻仰慰容，冰冷得教人心寒。社論指，胡志偉並非殺人犯或者恐怖分子，對公眾構成風險近乎零，而且未定罪，希望懲教署以人性化方式處理。成報社論。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排到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爱车淑梅啊，谂起妈妈，我会谂起白醋，因为有一年佢唔喺香港，我哋六姐妹就去扫墓啊。明明话要买酒店，知买错咗白醋，好惊咧。但系妈妈喺长途电话里边话唔使惊，拜妈妈啊嘛，好酸好酸好酸，哇！所以妈妈呢一种嘅转数快咧，我一直都希望学到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5月6日，新增3宗本地确诊个案，16处纳入强检公告。 追踪发现3名带变种病毒外佣曾共同聚会。 网上流传天水围女生被欺凌片段，警方拘捕2名中学生。 欧盟官员指，争取批准欧中投资协定的努力实际上已暂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跟大家讲到关于一些检测的量够不够的问题，讲到地盘工人免费在社区检测中心会验，未来会没有的时候可能他们都要揀多些是用一个样本包的形式去验。另外呢还有就是说现在在港铁站在医管局的普通科诊所都可以拿到这些样本包的。讲到样本包，就近日有些报道就说见到有人在拍卖网咁嗰度咧系卖一啲嘅样本包啊，就话成25蚊一个。咁佢嘅讲法咧就系叫做代取费咁，类似就系应该系攞咗一啲免费嘅样本包摆喺个网上面再卖去转售啦。你有冇见过一啲拍卖网嗰啲类似咁嘅情况咧？都可以欢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又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冇试过？头先去到话啊，譬如港铁啊，一啲嘅医管局辖下嘅普通科诊所咧，都有得攞呢啲嘅深喉唾液嘅样本包嘅。有冇试过攞过成个情况？你见到系点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嘅。电话旁边咧都请一位嘉宾，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柯创成，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柯创成。头先讲到话样本包，而家见到喺网上面有人攞嚟卖啦，应该就系免费拎嘅。咁啊，而家话有啲见到话卖20几蚊咁样，叫做代取费，即系帮人哋拎咁样嘅。咁你有冇观察到，譬如而家一啲喺社区入边嗰啲样本包咧，市民啊或者街坊要拎嘅时候咧，佢哋有冇反映嗰个情况，难唔难拎咧？其实有。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在4月中下旬已经发觉，所以我在4月28号呢，在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大会里面呢，都主动呢问特首究竟这些的样本包呢怎样能够增量和怎样能够处理得好。其实大家知道呢，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变种病毒呢很大机会都流入社区，出现了连环的传播。我就觉得我担心是几何级的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呢，这个情况是令人担心的。现在各个行业呢基本上都有些强检的，包括飲食業啊、地盤工友啊、院舍啊，咁佢需要進行強檢。咁好老實講咧，其實而家啲樣本包咧，喺港鐵站啊、郵局咧都係非常之緊張嘅。咁雖然佢哋可以去檢測中心啦，咁但係檢測中心因為即係公布咗37萬菲傭，佢要外佣要強檢之後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逼爆，預約都冇曬噶啦。咁所以轉移咧呢啲咁嘅樣本包，不論郵局也好啦，不論港鐵站都好咧，其實都係即係出現搶樽荒或者一樽難求嘅。我自己一個實際經驗咧，我落去現場睇過嘅，就係我較早前咧就落咗喺九龍灣安基院嘅郵政局。職員都同我講咧，郵政局每日9:30開始派樽啦，通常唔夠2-3分鐘已經派完噶啦。這個自己親身經歷的。另外 有沒有街坊去排隊的？其實 當然有啦，其實啲街坊在5-6點啊，在港鐵站啊，以至乎到郵局門口都開始排隊的了。咁一開的時候呢，其實幾分鐘呢啲樽已經係冇曬，啲樣本包已經係冇曬的了。其實呢個情況相當不理想，所以我在4月28號問特首有咩辦法。咁好啦，而家外佣你又話要再30幾萬外佣要強檢啦。咁頓時間就出現咗中心又爆，樽又冇，咁於是咪出現咗啲有心人咧，利用呢個咁嘅即係嘅空隙呢個漏洞咧，就去即係售賣呢啲咁嘅檢測包咧圖利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非常之不負責任，亦都係妨礙咗抗疫工作，甚至會構成咧係盜竊罪嘅。呢一點咧必須要係要嚴正去處理咯。 但係有冇聽過啲街坊話真係好似你咁講咧，一早去排隊或者好快已經拎唔到啲樣本包，咁佢哋點算咧？會唔會真係轉移向呢啲網上面嘅渠道去買咧？ 其實街坊好無奈、好無助，甚至乎好氣憤嘅。喺我接到個個案入面咧，其實啲街坊同我講咧，就係話：喂，我一早去5-6點去排隊，原來排我前面嗰、那個。 可以用一用幾張八達通，或者係五六張八達通就真係嘟嘟嘟嘟嘟嘟咁就攞曬㗎啦。咁咪就排到佢咧，基本上就冇。但佢又要趕翻工，或者要面對緊政府嗰個強檢要求喎。其實基本上佢哋就係即係覺得係不知點算好。至於啲居民都話啦：，喂，哥仔喺網上面有得賣，你賣唔賣？咁我都鼓勵佢，我話呢啲係違法嘅行為嚟嘅，有機會。咁我話你不如就索性我哋再同政府去傾啦。咁所以其實點解我4月28號會問特首嘅原因就係咁解啦嘛。咁但好可惜，即係我覺得咧。儘管政府咧，佢持續做抗疫工作都好咧，其實佢喺未雨綢繆呢方面咧，其實做得係總係有啲落差嘅。我成日都講，而家實際情況係點咧？就係檢測能力追唔上檢測數量啊！即係其實講嚟講去就係其實個配套嗰個後援係做得唔好啊嘛。咁頭先我都聽到啲聽眾講，就話有機會社區中心、社區檢測中心會停咧。咁我覺得政府要三思，因為面對緊而家咁多方面嘅問題係扭埋一橛嘅話咧，其實政府應該係要理順咗，然之後先睇下每個方法去面對去處理，就唔好噏一聲。如果你連呢個檢測中心你都去取消嘅話咧，其實對市民更加不便。另外一點咧，我琴日都書面咧要求咗食衞局咧係回應呢個問題之餘咧，都希望佢能夠短期之內咧係增加個量同埋增加個點。咁令到市民咧真係可以攞得到啲樣本包咯。 都好奇頭先你話咧，即係有啲街坊話見到前面嗰個用好多張八達通去嘟去拎嗰啲樣本包，係可以咁樣嘅咩？唔會有職員去即係維持秩序，或者叫佢哋唔好咁做咁樣嘅咩？譬如港鐵照你好似話有職員噶嘛，我見郵局都應該有噶咁。 嗱，其實咧有職員喺度嘅，咁但係問題面對緊咧，大家都可能係以和為貴啦，或者唔同嘅原因啦，以至乎到其實居民話俾我聽呢個情況係都係有面對過嘅。咁其實我就覺得有幾方面可以做嘅，第一方面係咪即係可以加強規管咧？即係就算有人喺度嘅話，都可以多口去提一提，希望即係顧及大家後面排隊嘅朋友咧。第二個安排就係話係咪都可以係就住嘟嗰個量咧，係可以設一個限制咧？我諗其實基本上大家攞到個樣本包都要面對可能幾日嘅測試或者一段時間，譬如7日，咁係咪可以有個機會有一個關卡喺度呢，令到呢啲樣本包呢都可以俾到啲實際有需要嘅市民用囉。 即係同一張八達通可能嘟完之後呢，7日之後先就可以再嘟，係咪咁嘅意思嚟？ 係啦，類似呢啲其實政府要諗嘅，即係我諗攬拎呢個問題呢，如果我哋而家仲唔去諗一啲辦法嘅話呢，即係會令到更加多人呢透過呢啲咁嘅灰色地帶啲漏洞呢去逃離，咁加上呢個逃離亦都係市民係不可能接受嘅囉。 因為我見到譬如港鐵嘅講法就話佢就呼籲每個人每次就只可以攞一個樣本包啦，咁就話自動派發機嗰啲樣本嗰啲機咧，就話咧設定咗同一張八達通咧，要隔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可以喺同一部機拎嘅，咁佢就有類似有嘅咁嘅做法，但佢又唔知嗰一段時間係隔幾耐咧咁。不過柯創成你就話即係起碼幾日啦，7日咁樣啦就會好啲係嘛？ 我諗有一個期限，大家即係要去面對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其實你檢測中心又唔夠，你檢疫中心又唔夠，樽仔又唔夠，各樣都唔夠嘅時候，即係市民就對於點樣能夠支持你嗰個抗疫防疫工作咧，起咗好大嘅疑問。但係最終咧，我覺得市民都真係諗辦法，係要盡快打疫苗。因為其實講嚟講去咧，疫苗呢一個即係注射咧，都係起碼一個保護嘅作用咯。 但講疫苗之前咧，我都想同你講，頭先講話希望政府增加一啲嘅檢測嘅量啦，樣本包嘅量啦。咁我見到食衞局咧有一個嘅講法嘅，就話即係最近幾個星期咧，政府每日平均咧係派3萬至4萬個呢啲深喉唾液嘅樣本收集包嘅。咁就話同期收翻翻嚟咧，就即係每日平均係少過2萬個啦，即係話大概一半到啦咁。咁啊，所以就話呼籲市民唔好拎過度嘅樣本包，或者更加唔應該去即係轉售逃利啦。咁有個咁嘅講法嘅，咁其實佢哋個量似乎就真係多嘅，但係只不過係真係有一啲人係攞咗之後就唔係真係一個正經嘅用途啦，攞嚟轉售咁。係咪真係從個量上面再增加多啲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或者增加到幾多先夠咧？如果咁樣？ 嗱，我理解咧食衞局嘅回覆嘅，因為其實嗰日咧特首答我都係有咁樣講嘅，咁但係實際執行上面就魔鬼在細節啊嘛，可能好多嘢嘅關卡就喺執行嘅時候出現咗啲甩碌，甚至乎啲落差啊嘛。我認為咧，其實你個量加與否咧，你必須有一個好強嘅一個叫做規管咯。如果唔係嘅時候，你呢啲做完之後，即係好心做壞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喺嗰個所謂落實嘅政策嘅時候咧，希望能夠各方面都能夠配套市民。 都希望佢能夠咧真係按自己實際需要去攞啲樣本包啦。咁但係作為處所嘅負責人，譬如分科診所啊、郵政局啊，以至乎到係港鐵站咧，有一啲嘅職員又或者有啲嘅同事喺度嘅時候咧，都應該要多加提醒，或者咧係要做一個可行嘅登記啊，各樣嘢先能夠令到呢個問題咧係可以迎刃而解咯。 嗯，譬如針對頭先講話網上面有呢一啲而家轉賣呢一啲樣本包嘅情況啦，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咧？針對呢啲？ 其實我覺得政府要去正視同埋要去處理嘅。咁另外就係話，對於呢啲咁嘅即係叫做有機會構成盜竊罪嘅行為咧，都應該負責即係叫做喺網上銷售嘅人士咧，都應該要注意啦。我覺得而家面對緊即係抗疫防疫工作咧咁嚴峻嘅時候咧，大家都應該同心合力啦。如果你仲透過一啲免費嘅資源擺上去網去買去圖利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係普羅市民係不能夠接受咯。 嗯，疫苗啦，頭先都講到疫苗啦，即係你哋自己有冇諗過有啲咩具體建議？譬如真係可以增加多啲誘因，令到啲市民多啲去打疫苗。咁可能因為見到而家譬如有啲行業都話，如果打咗疫苗嘅時候，可能就唔需要再做咁多定期檢測，有一個咁嘅代替嘅做法啊嘛。咁你自己點睇噶？譬如喺疫苗方面嘅誘因方面。 嗱，疫苗有因嗰方面咧，我較早前接受媒體訪問咧，提咗幾點嘅。第一點就先所講啦，打完兩針之後，可能唔使去做一個叫做強檢啦。咁但係另外，我覺得普羅市民都期望咧，打咗疫苗之後咧，都能夠係盡快通關嘅。因為實而家我覺得，即係你都睇到啦，其實嗰個通關嗰樣嘢咧，係令到成個嘅經濟，以至乎到對外嘅往來啊，不論就業啊、就學啊，以至乎各樣咧，都係停頓咗喺度嘅。咁我覺得其實如果政府要即係鼓勵多啲市民去打嘅話咧，除咗有啲人建議係一啲叫做金錢嘅誘因之外咧，我覺得係咪實際？譬如喺通關啊，或者各方面咧，都能夠係再諗多少少提升嗰個誘因。另外，我覺得其實打疫苗咧都係市民嘅一個嘅基本責任嚟嘅，因為其實都係保障自己為己為人嘅啫。咁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大家都係能夠係盡快去打啦。 最新話多咗去到個量去到疫苗啊，即係打咗100万喎。咁呢個你自己點睇啊？而家嗰個進度上面如何啊？你覺得？ 其實個進度咧，我覺得仍然都仲有好大嘅空間嘅，因為你會見到咧，其實疫苗嘅量咧係存在喺度嘅，不論你打邊一款都好咧，其實都係有喺度，即係準合準備大家去打噶啦。咁但係問題焦點就係話，即係市民嗰個認知度同埋嗰個打針個安心度啦。另外第二樣嘢，打針之後點樣能夠令到更加多嘅誘因，讓佢哋可以去接受呢個注射咧？這個我反而覺得重要咯。100万嚟講咧，比我哋之前所估計咧都係有所進帳嘅。咁但係我覺得，仍然有好大嘅空間咧，可以去打得更好咯。 好啊，唔該曬柯創成，同你傾到呢度啦。柯創成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佢觀察到咧，都有啲街坊嘅反應啦。佢哋喺郵局啊，或者唔同嘅地方攞啲樣本包嘅時候咧，都話啊，好快就冇曬，甚至話頭先講到話見到前面有一啲排隊嘅人士咧，可能係唔係攞一份啊，可能係用唔同嘅八達通咧攞多幾份咁樣嘅。你有冇啲唔同嘅觀察咧？對於攞樣本包嘅情況，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另外講到社區一啲嘅病毒啦、變種病毒嘅情況，繼續亦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嘅。電話旁邊有李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李先生，請講啊。 係哦，我想講翻嗰啲樣本包咧。因為未有第三波嘅時間咧，係嗰啲機啊，八達通嗰啲機咧，係幾乎每一個位咧24小時都有得攞嘅。有陣時我因為我係做私人司機嘅，咁有陣時我收工收一夜咧，我照去攞，第二日去交咧都 OK 嘅。咁但係去到唔知第三波嘅時間，有一段時間突然間 cut 咗，就淨係得幾個點咧，同埋仲係得朝頭早一段時間有攞嘅啫。咁最奇怪就係八日通通常一拍，以前啊不嬲拍開，好快脆有反應。咁佢又要等一段時間先可以翻嚟拍第二次嘅，即可以攞到一包。咁但係改咗之後啊，要 hold 住張八日通，唔知15秒定30秒，我唔記得，我係好記得。係個時間耐咗嘅。先至攞到一包，咁啊另外再要翻轉頭排隊，因為有屋企人要需要用啊嘛。咁啊，佢好有一個俾人哋嘅陰謀論就係、是。政府是不是要咁样行，逼啲人打针呢？ 哦，即系你觉得麻烦咗拎个样本包嘅时候， 系， okay, 同埋根本上真系唔够啊！好多位有得攞嘅，好似头先嗰位先生咁样讲咧，晨早就冇晒噶啦，好似中环中央邮局嗰度咁样， 我去過成十幾次，係得一次星期六可能冇人翻工，我先至有機會攞到一包。 即係你去開都係去郵局多啲啊嘛？港鐵站嗰個又點啊？有冇留意到點啊？嗰個 港鐵站都係冇噶啦，你排到咁長龍，又要趕住翻工。我係翻好早啊，我翻七點幾八點嘅。你諗下嗰段時間已經開始有人排隊啦，排 翻工時間啦，又更加多人嗰段時間。排成點樣咧？長龍成點噶嗰陣？ 都唔同一樣嘅，起碼有成六七十人啊，或者試過過百人我都見過。另外又去西環嗰邊諗住好啲啦，因為我試過喺嗰邊交嘅。西環嗰個唔知咩診所嗰度。咁最後而家都係咁樣嘅，每朝早已經排滿曬人㗎啦。 咁你排到咁長，排到水尾嗰啲、龍尾嗰啲，拎唔拎到㗎仲？ 一樣㗎，等於頭先嗰位先生咁講，去到咁上下就一成班一齊，唉，咁就走咯。边有得 拣噶？但你见到有冇职员即系都睇住啊？一个人只可以攞一份咁，有冇咁样噶？ 冇嘅，冇嘅。佢喺度嘅都行开嘅，即系费事有大家有争拗嗰啲咯。咁但系如果真系政府要做下嘢 ，check 到啲人咁样攞去网上买咧，就真系要做啲嘢咯。 Okay, 好啊， 一个系咁就过得咁，因为香港人我唔知佢聪明啊，定系市侩啊，定系咩咯？逢系有得赚钱嘅咩方法，佢都会去试嘅。 OK， 好啊，唔该晒李生，继续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啊吓，听你嘅电话。电话旁边有陈先生， 喂， 系你好， 系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 我咧就见到有啲人咧就用几张八达通嚟攞嗰啲样本包嘅，但系应该政府应该限制佢咧，每人限攞一个咁样嚟攞，变咗后边嗰啲咧就冇得攞啦。 你喺边度见到啊？你喺邮局定系港铁站？ 我喺沙田有见过啦。上水又見過啦，馬會診所又見過啦。 咁又冇其他人 就攞幾張八達通去攞嘅喎。 即係佢篤完拎完一包，又 咪得個牌子咯？ 係 咪啊？ 佢篤完之後就即刻攞另一張。 壞嘢咯。 有冇職員維持秩序㗎？我想知道。 有，但係咧嗱，好似你地鐵站嗰啲咧，冇人睇嘅，嗰個職員就行開。咁離遠嚟望住你人做嘢，咁有啲人咧就攞成四五張八達通咁樣，係咁嘟啊咁嘟咁樣，佢都冇理嘅。變咗後邊一啲咧，到第二個又係咁樣樣，變咗後邊一啲好容易冇曬啦。咁你政府做係咪啊？ 你自己係咪成日都要去排隊拎啲樣本包，即係定期要驗㗎？你係要？ 唔係，我只不過行過經過，見到啲人係咁啊，係咁樣啫。變咗後邊一啲係苦燥咯。 哦，明白明白嚇。但你自己有冇拎過咧？又？ 我试过一次啦， 排咗几耐啊？嗰次 到嗰阵时排都排成半个钟以上嘅， 呢个系几时嘅事咧？系咪近排定系 最近呢两个月到啦？自从第四波爆之后咧，话酒楼侍应要验啊，地盘工友要验啊，就跟住咧朝朝都见到好多人排队嚟攞咯，但有啲人就好早啦，五点几就话要排队等咯， 你自己通常見到咧？ 頭嗰幾個通常都叫揸住成四五張八達通嘅，啲人 係明白。 政府就話一人行攞個，但有啲就四五張，咪攞四五個咯。 好啊，唔該曬啊，陳生佢自己觀察到啦，即係佢自己就唔係話成日排嘅，不過就見到有人排隊嘅時候，可能排頭嗰啲咧都有拎住幾張嘅八達通去攞一啲嘅樣本包。咁啊，頭先兩位聽眾都有啲類似咁嘅觀察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樣本包嘅情況啦，社區有變種病毒嘅情況，同埋頭先講到啦，係咪有啲建議話多啲嘅電子消費券可以吸引多啲人打針咧等等。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完成荃威花园 R 座强制检测行动，大约4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手中带有变种病毒的确诊印度裔男子和女友人曾经和朋友在柴湾聚会，部分参与者之后再和影湾员和最新确诊的菲佣在深水埗聚会，全部个案都确诊变种病毒。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塞到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咧，仲有啲龙尾近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单车公园。港岛路面下角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嘅，跟住美国银行中心嗰段咧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车多，行车缓慢噶。而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伟业街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噶，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骏景园。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在香港爆发的机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禁飞就很迟才做，所以就有大量输入变种病毒个案。其次呢，检疫酒店里面有一些漏洞，所以你只是在下游工作，检疫酒店未到位，这个是不足的地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边有咁易？一心想揾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钓。 2021年5月6日新增3宗本地确诊个案，16处纳入强检公告。 追踪发现3名带变种病毒外佣曾共同聚会。 网上流传天水围女生被欺凌片段，警方拘捕2名中学生。 欧盟官员指争取批准欧中投资协定的努力实际上已暂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有些样本包在一些的网上平台见到有人转售，就说收取一个的代取费25元，那就是买这些样本包的。不过我都想讲回，一般来讲如果市民拿了样本包的话，都是要在两日之内是采集到个样本，然后将它这个包好的样本连埋嗰個嘅表格咧，交翻去一啲嘅樣本收集站嗰度嘅，有個咁嘅規矩嘅。另外啦，關於社區有一啲嘅變種病毒啦等等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嘅。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主持。 你好，你好。 係。咁咧，因為咧，我係一個有屋企有老人家咧，住喺護養院嘅。 嗯。 咁咧，政府咧就話將會咧可能咧有一個限度嘅探訪啦。咁咧咁啱咧，我琴日咧就收到一個訊息啦，就係話咧我媽媽咧嗰個護養院啦，佢係九龍灣呢個拿打素護養院嘅，咁咧就可以咧安排家屬咧有一個咧探訪。咁咧佢有一個要求咧，就係話5月10日開始嘅一個預約，咁5月13日開始咧就可以有4、5、6日呢幾日咧就可以安排到去探訪，就每一次咧就半小時，而半小時之前咧你要早到。咁咧點樣咧？就係話每個院友只可以有一位家屬探訪，同埋嚟講咧，佢有一個要求，係就係咧第一點就係話，若果接種咗兩劑疫苗嘅14天之後嘅，就可以去安排探訪。而探訪前咧要有72小時嗰個核酸檢測呈陰性，同埋喺探訪嗰個時刻咧，就係話要有一個快速測試， 係。 咁若果快速測試咧，你可以喺呢個院友個院舍嗰度做，就每一次咧就80元，就要俾現金嘅。咁啊，姑娘幫你做，或者咧，另外第二種咧，就係話你未有檢測，未有呢個做一個打針啦，或者咧打咗第一針嘅， 咁你都係要做呢個方式，就係話72小時一個核酸檢測呈陰性，同埋到時呢又要做一個檢測呢個快速測試嘅。咁快速測試呢你可以喺一啲地方買啦，指定一個屈臣氏嘅代理啦，入經銷商嗰度買。咁你都要符合呢兩個條件。咁其實我想即係問一問囉，我打針，我當然當日呢我打咗第一針，我今日將會打第二針㗎啦。我而家決定我都要去打第二針，因為打咗第一針個效果係未有咁好㗎啦，係咪？咁同埋盡一個市民嘅責任啦，係咪咁講啊？保護自己，保護屋企人。但係呢去探訪呢有好多要求，仲係呢安排一個老人家喺地下個大堂隔住遙遠嘅距離望嘅。我媽媽係一個卧床嘅，咁我冇理由推一張床喺個大堂嗰度等半個鐘我去望啊，啱唔啱啊？ 點解會揀喺大堂嘅？上次因為之前唔係話啊，想喺啲通風啲嘅地方，或者隔住塊簾，我聽類似唔係咁講。 佢嗰個進式係咁樣嘅。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咧 WhatsApp 佢嗰份通知俾你，係咪我搞錯咯？咁但係嚟講咧，就係話佢呢個護養院已經係好好嘅啦，係一個政府嘅機構，應該有空間嘅。咁但係佢咁多要求條款咧，其實咧對我哋家屬嚟講咧，真係咧好多好多好多要求啊！你要我72小時一個核酸檢測，如果我冇打針嘅，你要求嘅都冇問題，因為呢個係真係大家保護。但係我如果我真係打咗兩針嘅，仲要我14天之後先至可以做呢個咁嘅探訪嘅一步嘅。咁你話我打針同唔打針有咩比較，有咩分別呢？我仲要14天之後喎、啊。又要72小時之內嘅檢測呈陰性，到時有一個快速檢測。我在外面買呢要百多元一劑，我入到院舍買80元，這個能力負擔得起的都沒問題、負擔不起我都要去給，因為我的目的我是要探媽媽，對不對、 都很久沒見了，還有都 我最近剛剛見過，因為我去要覆診直腳推著那個床、那個非緊急、那些車有個床摺去跟著去那個看那個腳那個、發炎那裡、就是呢又是睡在張床，冇得陪你的 okay, 家屬不可以入去的。咁呢個我乘機就去到一個聯合嗰度望一望佢，好近距離接觸，冇乜嘢預防要我做嘅，只是做門口啊，你冇發燒啦就可以啦。咁、咁多要求，我點樣去探佢？我即係寧願我媽多啲去覆診啦，係咪咁講啊？咁我當然講下笑啫。咁但係咧，我真係想反映一下咯。你咁多要求，我哋家屬嘅。又要預約又要抽時間都冇問題，但係咧不行以孝為先，我好希望我可以冇遺憾，我做到好多噶啦。咁但係咧，我係好想問呢、這個政府講好多好輕鬆，要配合嘅我哋都盡啦，但係我哋有咩辦法咧？我只係反映一樣嘢、你要我哋打針做一步嘅，我都做咗啦。咁但係我好矛盾，我今日去唔去打，我都去。打完針有咩效果？我屋企人同我講，佢話點解你要去打針？我話因為我好想探我媽媽，我已經之前有咁嘅心諗啦，政府行呢一步，但係如果打完針同唔打針嘅方式一樣咁樣，阿主持你話我哋屋企人點樣算呢？好矛盾，屋企人點解你要去打針？其實我哋係唔信任政府，打針係應該嘅，好多外國真係冇地方可以俾你打針。唔該曬你，好，拜拜。 唔該曬黃女士分享咗佢屋企人啦，喺護養院嗰個嘅情況啦，亦都話佢嚟緊探訪，亦都同我哋講咗好多唔同嘅測試要先做嘅。咁佢頭先講咗佢嘅睇法係點啦？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嘅。 我未信耶穌之前，我真係好惡嘅，我係唔准低過 B 加嘅，冠軍呢樣係得個嘅啫嘛，即係冇諗過冠軍呢兩個字嘅。 母親節快樂！佢係香港小姐陳海琳嘅媽咪 Connie 陳劉慧嫻。 其實越識咧呢、這個仔咧越好嘅，呢、這個交易係好似紅酒，你初飲一啖未開透，可能後面仲未睇到嘅嘢咧，另外一個境況係咪？我好愛佢嘅，真係好愛佢。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西杰，你预备咗咁多纸鹞，我哋去郊游啊？ 瑞文啊， 哦，你想叫埋我两个仔左右仔咧？ 其实我哋 唔通你仲想嗌埋我老公？ 听我讲，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嘅代表倾下纸鹞点样破坏生态环境， 而我就请嚟马里诺神父教会学校嘅师生分享疫情之下点样透过远程考察认识气候暖化。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在社區就有一些變種病毒個案找到，見到其實大家都記得在今個月尾5月26日原定就最快可能都可以有一個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是通到的，如果一切都是平穩，疫情都是平穩順利的話。不過見到有些報道，彭博的報道就引述就說新加坡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共同主席就說新加坡和香港要保持聯絡去探討咧，呢個旅遊氣泡咧係咪有需要去調整啊？嗱，究竟係咪可以如期去通到呢個旅遊氣泡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早晨。 早晨，各位聽眾好。 早晨，姚思榮，頭先有冇聽到話我哋講嗰個彭博引述嘅新加坡嗰邊嘅講法，就話啊個氣泡睇下都要探討下係咪需要調整喎？咁你有冇聽到類似呢啲講法要調整啊？ 最近呢兩日因為個疫情個變化比較多啦，所以無論傳媒啊或者各方面嘅信息翻嚟，大家都話要檢討啦。咁我睇都係正常嘅，始終即係疫情而家嗰個情況咧，兩地都係有一啲變化。咁大家都好緊張啦，譬如香港雖然個宗數唔多，但係嗰個就係變種病毒帶嚟嗰個影響究竟有幾大咧？大家在觀望當中，新加坡方面呢亦有出一啲醫院群組的爆發啦，咁佢哋緊張，咁希望能夠即係杜絕到嗰啲問題啦。咁所以呢幾日呢個情況，我覺得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係仲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大家緊張自己嗰個地區或者國家嗰個疫情嘅問題。咁如果係大家唔緊張，咁到真係爆發嘅時候咧，失控仲麻煩添。咁所以而家呢幾日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睇個疫情嘅變化啦。譬如香港嗰個變種病毒有冇一個擴散可能啦。新加坡嗰邊咧，就嗰個本土嗰個病情咧，嗰啲疫情咧有冇一個擴大嘅可能啦。咁如果係呢幾日都睇到數字都係相對平穩嘅。輸入數字就好難估計啦，因為輸入數字係外嚟嘅，應該就唔係作為一個依據嘅。就是、本土嘅，尤其不明源頭嗰啲個案咧，會唔會出現一個增加啦？如果呢個情況都係比較平穩向下走咧，咁我相信這個5月26號嗰個第一班機開出個機會都係大嘅。 聽落都樂觀喎，因為我見新加坡方面其實有啲措施已經係再加強咗啦，譬如話嗰啲社交聚會人數就限最多5個人咁其實呢個譬如香港人去到旅行嘅話，都可能受到限制或者會影響啲旅客啊，我可能未必一大班人去咁，有冇啲咁嘅影響咧？你自己覺得有？ 目前咧頭嗰兩個禮拜咧，主要有啲商務啊或者私人理由去即係去新加坡嘅，咁旅行社。都基本攞唔到位噶啦，咁即係話你用有組織嘅形式去新加坡或者新加坡過嚟香港咧，呢種情況相對比較少啲。咁如果你話私人過去咧，咁啊按照翻當地嘅要求做啦，亦唔會影響到佢嘅活動嘅。總之你佢話5個人，你咪喺每個範圍之內，你就係根據當地嘅要求去出席一啲活動或者去嗰度消費啦咁樣。咁所以咧喺我哋旅遊或者旅行社角度咧，佢基本上冇乜影響。反而就係兩個禮拜後，譬如航空公司交咗班啦，會唔會分到啲位出嚟咧？分啲位嘅時候冇旅行團咧咁樣。目前嚟講，我知道航空公司都係要睇翻個機位情況，都唔係好輕易放啲位俾旅行社做團。 而家 就算做團都，旅行社都要評估目前嘅情況咯，係啦。 而家你觀察到，譬如即係通翻旅遊氣泡之後咧，而家預當一切順利啦，嗰頭兩個星期或者留兩個星期後嗰啲機位個情況係點啊？或者嗰個機票價格嗰方面又搶成點樣嘅？ 最近嗰個機票咧，其實主要都係頭一兩個禮拜啦，因為可能上次又停咗，臨時停咗啦，有班人去趕住過去新加坡，開翻去馬上就買翻機票啦，加上就咁長時間，可能好多人都冇去到，都想去探親啊，或者一啲商務活動馬上處理啦。咁所以頭咧，我大家上網睇到咧，機位緊張，價錢都唔平嘅，因為航空公司買機票係放倉位計嘅。 啊，可能佢投嗰阵几三四千蚊，慢慢慢慢就唔同嘅仓位同唔同嘅价钱。咁所以你打上網價錢咧，就算係比較貴啲。咁但係你話遲啲加班機之後咧，會唔會價錢會平翻啲？我估計都會嘅嚇。咁個機位而家大家咁嘅情況咧，我估計觀望會多咗啦。同之前大家話可以開放，我馬上去。咁但係由於疫情個變化咧，我睇無論香港去新加坡，喺新加坡嚟香港咧，大家嗰個觀望情緒比之前係濃厚咗。所以我估計啲機位咧情況就冇頭呢兩拜咁緊張嘅。咁航空公司呢方面，我喺佢都係觀望緊啦。個價格我估計就慢慢慢慢向下調啦。 OK。 咁當然我哋都要睇翻即係新加坡有傳聞又話係咪每日都要做檢測咁樣？如果係咧，嗰個費用就比較大啲嘅，因為新加坡檢測費用比較高嘅啊，過千蚊嘅。咁如果係咁，每日都檢測嘅時候，嗰、那個大家都會睇睇話，我過去之後，除咗交通啦、住房啦、開銷仲有其他開支啦，咁檢測係咪都係一個負擔咧？咁呢方面可能都會造成個消費者一啲採取觀望嘅態度啦。 其實如果要檢得咁嚴，不如定係真係壓後嗰個旅遊氣泡，唔好喺呢段時間開住咧。 始終你開或者你停一段時間都有個反覆嘅。咁而家新加坡同香港有個熔斷機制啦，咁就做按照熔斷機制做咧，我覺得比較可行啲。如果唔係咧，你話而家疫情根本上全世界冇一個國家可以話即係控制得到，除咗內地之外啦。咁所以咧，而家目前咧，你話我再觀望，可能又係幾個情況都係同而家差唔多。咁除非香港同新加坡採取好果斷嘅手段，其實封城啊咁樣等咗一段時間清零啊咁樣做啦。咁但係我哋睇嚟，即係香港同新加坡都係叫國際嘅相對開放型嘅城市啦。如果要做呢樣嘢，都一定困難嘅。咁喺呢個低位之下，盡量做到清零，咁然後大家喺個風險降到最低情況之下咧，適度開放，我睇呢個做法咧，都係可以有值得嘗試嘅做法啦。 我見其實而家業界除了話新加坡之後，都覺得好想起碼香港同澳門通翻先咁。呢個有冇聽到咩新進展啊？又 上次我喺特首答問嗰度問咗啲問題啦，特首都好清楚喺海南島博鰲嗰度，佢哋同嗰邊特首都大家有交流啦。咁喺澳門方面，何一成方面都好清晰噶啦。總之14日清到零咧，就可以傾。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好難話對方咁處理唔會太嚴嘅，因為始終澳門同內地而家通咗關，如果因為香港同澳門通咗關之後出現交叉感染，佢影響咗內地嘅市場，佢仲大問題。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佢提呢個14日清零呢個要求咧，同以往即係可能舊年年底嘅時候咧，我覺得已經係鬆咗一步啦。 Okay. 我記得嗰陣時喺舊年年中咧，係香港都清零咗成30多日啫嘛。咁當時都唔到關，咁而家大家都明白呢個病毒本身咧嗰個情況係比較複雜。所以而家呢個標準咧，我覺得係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即係我哋都諗我哋過去澳門嘅時候，亦諗諗對方嗰個帶嚟嘅一個即係顧慮啦， 係 啦。 好啊，唔該曬姚思榮。姚思榮咧就係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同佢傾到呢度。旅遊事務處咧回應傳媒嗰陣都講到話，一直同新加坡政府咧係保持溝通，並且係繼續密切留意今個月26日嘅旅遊氣泡啟航之前咧兩地疫情嘅發展嘅。繼續聽聽眾嘅電話，有關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係。咁我想講翻咧，我自己去攞樣本包嘅情形啦，同埋咧就住點樣可以避免嗰啲人咧攞個樣本包再轉售咧，就有啲提議嘅。咁我自己攞樣本包咧，就分別試過兩次。咁一次咧就喺菲傭，即係咪睇外傭話要做檢疫之前去攞。咁其實咧，我就喺太子地鐵站攞啦。咁8點鐘咧都有得攞。咁當然其實就已經攞得剩翻好少。咁同埋咧就大約就係10個人排隊嘅。咁係有職員喺度睇，同埋嗰個職員咧只係會俾你嘟一次嘅啫。就算你攞4、5張八達通卡都好啦，咁咧佢都係要你再排隊，你先可以嘟第二次。咁我覺得都合理嘅，因為譬如人哋一家大細想驗，咁你冇理由唔俾佢攞啦。咁如果佢肯排第二次隊嘅，咁我覺得就住排緊隊嘅人，佢亦都知自己前面有幾多個人攞，咁佢就唔會喺度枉排隊啦。 咁同埋咧嗰部機咧就限住同一張八達通係15分鐘之後先可以再嘟嘅。 嗯。 咁咁其實咧，你喺地鐵站即系 MTR 嘅 app 咧，你係可以睇到咧，佢會一個站咧，邊個站已經派完。 哦，咁有得睇埋咁好啊！呢、這個 有得睇嘅，咁同埋咧就係、是、佢都 update 得幾密嘅，即係當然啦，你可能咁巧佢十五分鐘全派曬，咁但係佢未 update 到，咁有可能發生，咁但係基本上其實都 update 得幾密嘅。 嗯， 咁第二次我再攞樣本包咧，就係啱啱嗰早嗰幾日啦，因為要攞俾自己嘅工人姐姐去檢驗啦。嗯，咁我就喺青衣站度攞，咁同樣咧都係有職員睇，同樣佢都係限住每個人只能夠嘟一次，你要嘟嘅第二次就唔該你再排隊。 OK。 咁同埋咧就係嗰次咧，我就係6:30就已經去攞噶啦。 嗯。 咁唔多人排隊嘅，四五個人，咁但係已經差唔多攞完噶啦。咁佢就話每日其實佢哋只係有100個啦，咁6:00就開始你入到地鐵站，你就可以嘟咁樣咯。 嗯嗯。 咁所以如果睇翻我嘅經驗咧，即係我自己親實去攞嘅時候咧，我就冇遇到。頭先有啲聽眾分享就話即係俾人攞好多個啊，嗰啲職員懶懶閒閒啊，我就見唔到啦。咁就住頭先提到就話啲人轉售嗰個檢疫包啦，咁我覺得都係即係非常之唔合理，同埋都好嬲嘅，即係你聽到係咁嘅時候。咁我覺得咧即係除咗你話可唔可以派多啲，咁因為你供應多咗，咪冇人同你買咯。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咁另外就係其實嗰個檢測包可唔可以限住係即係譬如佢三日內一定要交翻去驗咧？如果你過咗三日你先交，咁人哋就唔 accept 你嗰、那個，即係唔會接受你嘅檢測包啦。 O、okay, K， 明白啊，關女士嗰個睇法，即係總之喺時間上面限制多一啲咯。先聽下自己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美國人對消滅貧富差距嘅後果缺乏認識。 反資本主義人士動不動就會話企業家嘅財富過多。他们不关心企业家创造了多少财富，解决了多少就业，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商品和服务。他们就是盯着富人的财产，觉得赚这么多钱肯定就是不公平的。从前的平等是权利平等、法律平等，但今天人们就要实现所谓的经济平等。如果政府强拆你的屋，你就会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咁样如果俾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嘅财产，咁就系合理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嘅原则，如果连富人都保护唔到，佢哋仲能唔能够保护穷人呢？喺咁样嘅社会，除咗手入面有权嘅人，冇人能够致富，穷人永无出头之日。 百几年嚟，人们尝试用分配平等去取代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嘅资本主义。但冇一个成功，相反嗰啲相信乌托邦画饼嘅国家，就冇一个唔系贫穷落后，通往奴役之路。堕胎同同性婚姻问题系美国社会撕裂嘅另一危机。 保守主义者从捍卫美国基督教传统嘅角度，反对堕胎同埋同性婚姻，而民主党人认为时代唔一样啦，应该允许自由堕胎，自主定义性别。随着宗教传统的式微，婚姻在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越来越低。2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平等法案。这项法案明确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场所歧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这项立法将允许男性的变性者参加女子运动队的比赛，以及允许跨性别者使用和他身份相符的设施。即是根据本人的性别认知使用厕所。 这样就让信仰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对女子运动不公平，对女性使用厕所带来威胁。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